嗨，在录音室里面呢，有我呢，大卫了哈，有肚皮了，有友哈，亨利了，还有安东尼了哈。我们这个节目是啊，金汇天下，讲的就是汇市啊，坏汇的市场啊。哎，安东尼呢，其实呢，我们的节目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但是为了配合啊，我们内地的听众呢，我们做一个啊普通话的啊版本。给大家了解一下汇市是怎么样可以帮助大家大到钱的呢，然后安东尼会介绍一下哈、啊、 希望大家听得明白了，我的普通话也很烂呢、 这个星期最重要的考虑的 最重要的考虑 什么样 啊，我们以后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个一周的汇市 前 啊 看前看啊 看一看啊，我们的那个预测有多准啊，然后帮帮那个听众呢啊，可以赚取一些啊， 看看可不可以帮助大家可以在汇市里面呢、赚钱呢。 那这个礼拜那个美元是偏强的是吧？ 对啊，上个礼拜呢就是美汇指数呢就是高收的啊，已经升破了200天平均线的，就是81.6。啊，上个礼拜是收在82之上，所以技术的分析呢，应该就是美元短期之内呢还是要偏强一点，尤其是呢我们都知道了，就是美国很大机会就是采取像叙利亚呢采取那个 军 事 行 动，对啊，这个要是中东的战云要是密布的话，那对美元来说它可以发挥一个避险的作用 啊，避险的、 对，所以美元本整个礼拜还是可以看高一线的。 但是呢，一般的股指就是呢一个打仗了，这是打仗了。一方面的英国方面呢，没有个加可能美国一块啊。第二就是，就算打起来的，一个部位很大规模的战争 啊，因为英国已经否决了那个首相的那个决定去攻打那个叙利亚。啊，所以那个单独就美国可以是进攻 的，很少 了。 美国通常打仗呢， 因为美国跟那个 国家一块的， 对，因为美国跟那个叙利亚的军事的实力呢，相差的太远了，所以大家都觉得就是 巨人跟小孩的相比啊， 对对对， 就巨人跟小孩，但是呢，还很像的这个某一个爸爸呢教训孩子，孩子 我不理解 小很小规模的一个家、 我们最重要就是理解我们这个礼拜有什么啊可以要注意的地方呢？ 那其实呢，这个礼拜呢，礼拜一呢就是美国假期。啊，真正呢， 劳工价值 对、 啊， 开始应该是礼拜二，这个礼拜呢，也有多家的央行呢，就是会议息，啊，礼拜二就有那个澳大利亚的央行呢， 星期二就是澳大利亚央行 对，礼拜三呢就有加拿大的央行呢，礼拜四呢就有两个欧洲的央行，就是欧洲央行跟那个英国的央行， 都是 他们都会 解那个利息， 对，哈哈，所以他们我们觉得就是没有，他应该是利率呢没有什么大的变动的了啊，暂时来说，但是会不会有什么有什么预期的启示呢？那我们还是要注意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礼拜五呢，美国会有一个就业的数据啊，它的失业率会不会继续干下去啊，新创作了 其实下跌 的职位对，有多还是少呢，对美国美元本周的走势呢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因为我们知道美国那个就是退市了，就是他现在每一个月都买850亿的美国国债，跟那个 MBS 就是那个叫做按揭抵押证券，应该就是九月开始呢，他可能就会减少那个购买的规模，所以我们对美元要是大正是九月开始的话，应该对美元来说呢是应该是利好的。 但是呢，那个可以看看，今个星期呢，不同的那个货币那个走势是怎么样的哈？ 对，上个礼拜我们对我们的预期来说还算是比较满意的。这个礼拜 就是在我们的预测里面啊。 对对对，现在这个礼拜我希望还可以保持一般的水准呢。 啊，希望呢大家 一个巡航到达还有准确 啊。 啊，那我们先说一说了，就是每一个主要货币的本个礼拜的 range 啦，就是波幅 啊，那个波幅是多少、 啊？对对对，是多少了？啊，让供大家参考一下。 我们应该很厉害的了，一般那个波幅人家的预测都是300点的，我们是100到200点以内的。 算了，太宽、啊、太阔呢，是没有什么的意思。啊、对，啊，那我们每个货币我们啊逐一啊提出来了，就是先说就是欧元呢。欧元呢这个礼拜我想就是它已经创了跌创了那个 1.3240 美元的支持。 嗯。 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跟本个礼拜它调整的幅度可能会比较深一点。 嗯。 下面的支持呢现在是 1.3080。上面的主力呢应该 1.3240 呢已经是一个比较大的主力，但是我们也不要太自大了，因为上个礼拜还是收在 1.32 上面、 哦、 啊，所以我觉得就是给他多100点呢，就是 1.3320 就是我们预测的上限。 嗯 嗯、啊、月圆方面呢 对 月本呢就是上个礼拜最低来说就曾经跌过月人升过上去就是 96.8 了啊、 嗯、 我说的就是对每一美元啊，本个礼拜呢我觉得应该再跌穿97的机会应该不大，我预测呢就是波幅就是下面是 97.4 上面来说呢可以给他多一点空间，就是99.6。 嗯， 有没有那么打仗呢？叙利亚方面如果真是美国攻打这个叙利亚呢，对日本的货币有没有影响啊？ 上个礼拜初的时候呢，就是 好像避险的 对越元跟那个瑞士法郎都升了上去，就是有消息呢，就是说西方国家就是美国、英国跟那个其他法国啊那些国家会在 周 礼拜四呢，就向叙利亚呢采取那个军事行动啊，所以就令到那个日元呢、瑞士法郎呢。美元呢都有支持也升了上去。 嗯、 但是最后来说就是因为传言打叙利亚没有实现呢，所以他们也高位了掉头回落。 嗯、 这个礼拜我还是觉得就是就算美国真是对叙利亚采取那个军事行动。我觉得日元还是升不上去的、 哦、 我觉得应该还是就是 97.4 99.6 了，应该都是差不多了。 嗯 啊，英国的英镑来说呢，上个礼拜呢曾经应该是英伦银行的央行行长呢就是那个卡里了。 嗯， 他曾经说就是要要是经济的复苏步伐要是受到高息影响的话会推出更多的刺激措施。但是但是英镑最高还是上到1.55美元中位了，就是1.55的50多已经没有力再上去了，所以我觉得应该已经是秦奴既穷。是不是这样说？ 是的，大概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上面来说呢，它应该上不去1.56的了。这个礼拜的波幅呢，应该就是1.5320到1.5580，应该是差不多了。 嗯 啊，瑞士法郎呢，就对它应该就是比较还有一点避风港的作用的。 但是避险的作用。 对对，因为它一般来说，它要是世界有什么地方有见证的话，它都可以置身事外。 嗯， 所以一般来说它的避险的功能应该是比日元更加明显。 嗯， 这个礼拜的波幅了，我看还是比较炸幅一点，就是0.92到0.9380。 嗯 啊， 那商品货币呢，怎么看呢？ 哎，这个商品货币呢最近的走势呢是比较比较难注目。 难预测一点。 对对对。 因为前个礼拜它为什么会升得那么高，上个礼拜就为什么那么热呢？我其实也可能是跟那个风险有关系了，就是人家要股市要是跌的话，见证快来的时候股市跌，这是商品货币也是比较也是会比较偏弱一点。 我们先说澳大利亚的情况怎么样？ 澳大利亚就是我觉得就是上个礼拜它还是有一点支持的，因为呢就是有一些因素对它还是比较有利，就是第一就是中国的经济比我们那个预期之中呢还是强一点啊，好像没有那么弱啊。第二呢，就是它虽然澳大利亚的央行有机会降息，但是我现在看来呢，应该降息的时间表应该是明年二月或者是以后的事，所以暂时也不可以看得太低对澳大利亚澳元来说。第三呢还有就是这个礼拜有一点呢，应该对澳元还是有一点影响的，就是下个礼拜澳大利亚会大选。 哦，下个星期会有那个选举 应该是9月8号是不是啊？ 9月8号。 对，应该是9月8号他大选的时候，那对澳元的走势呢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现在呢工党的绿柯文，是不是叫绿柯文？ 那我们叫这样讲吧，因为不同意义都不同。 他应该输的机会比较大一点。所以要是在野了，就是那个是什么党？ 在野的党 在野的党，他要是上场的话，他可能对那个澳元会有一个刺激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对澳元来说也不要看得太悲观。我觉得这个礼拜澳元的高地位了，低位我看应该 0.8740,高位呢就应该是 0.8980, 应该也是差不多了。新西兰呢它的这两个礼拜是走势是比较弱一点。 也弱了啊！ 对， 是不是已经见底了？ 已经在最低位了。我上个礼拜，我觉得应该还应该是那个毒泥粉的因素， 奶粉啊， 是的，对。它曾经跌过下去，就是77点多， 横天然啊！ 我觉得应该是已经应该是到底了，但是上个礼拜还是继续跌。比较令人意外一点。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跌的这个水平还有多大的下跌空间呢？比较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太大了，是吧？应该下面来说，要是真是跌了低于0.77美元的话，不妨走进去买一点。 不妨走进去买一点。 应该可以，因为新西兰应该是下个礼拜下明年有机会加息，是第一个，就是已发展国家第一个加息了， 第一个加息的啊。 对，所以我觉得要是0.77流下面呢可以这走进去买一点下个礼拜的波幅，我觉得下面呢应该0.7640有一个支持上面的主力呢应该是0.7880 然后又因为叙利亚会叫有一个战争的发展了，会那影响那个油价就上升去了。 上个礼拜来说曾经说就是礼拜四的时候可能西方国家会对那个叙利亚动武了。但是最油价也曾经上过去，就是纽约期油就是112美元是应该是近两年的高价的了。但是最后就是因为西方国家没有向叙利亚动武了，而那个英国的国会下议院呢也否决了要向叙利亚动武的提议，所以油价也走高位回落的话， 但是那个油价也是影响到那个加拿大的那个货币都是 有一点影响，但是也不是影响太大了，所以我上个礼拜加元的高低位了相差不足100点， 啊，所以今个礼拜我还是比较扎富一点，我觉得就是下面呢 104.8、嗯、上面是106.4、 嗯、啊， 应该 106.40 啊，下面是104.80啊， 对对对，是160点，我觉得已经好像比较过分一点了，但是也没办法 啊。各位听众呢，因为我们的普通话呢都是哈 比较烂啊， 比较烂一点， 不灵光 啊， 不灵光， 但是呢我们的那个价位呢是比较准确的啊。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微博那里呢是留言，问安东尼呢有什么好的建议啊，因为都是想帮呢各位听众可以赚取一点 啊，尽我的 钱吧， 对对对，尽我的能力了 啊。那安东尼不， 谢谢你啊，安东尼。 毕竟呢，在这个市场已经有20多年的经验了，所以呢，要大家听 他是专家， 对 专家来的。 我专家是当然不是我了，但是希望就是我的经验可以为大家有一点的帮助了。投资 方，听到我们是， 我们现在听得很牛神呢，就把这所有东西写下来，所以不开心啊，打算呢下个星期去发财啊。嗯 啊，所以听我们的口音就是香港来的，但是呢啊。但是我们呢会很准确的报道，因为我们在香港的媒体里面都有很多报纸啊，都有我们的专栏啊，可以报道一些哈汇市的市场了。所以在股市外面呢，也相信各位听众呢从另外一个渠道去占取那个资金不用那么多的钱放在股市或者是楼市里面啊，有一个另外一个渠道学一些新的东西，是这样子一个比较公平的游戏，就是汇市了啊。 希望呢 啊，那今个礼拜就这个我们的那个预测就完成了，就希望下个礼拜呢我们可以为大家带来进更加新的财经的消息和汇市的消息。 好，再见。